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九。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声工厂出品。 第102集，人生在世，常常会有难遂人愿的事情。皇帝也一样，朱元璋恼怒地想着，由不得睡着了。已经快70岁的人了，尽管每天有人参鹿茸养着神，但是这精神呢还是差多了。许多问题刚刚考虑个开头，就进入梦乡。所幸的是，他每次都不会迷糊得太久，然后就会醒过来。而且刚醒过来的时候精神总是很好，他常常趁着这种时刻来处理一些需要精神的事。朱元璋用眼睛示意李渔走近他，然后轻声地说，你去宣太子来。太子很快来到身边，行过君臣之礼，朱元璋让太子紧挨着他坐着，久久地瞅着太子消瘦的容颜，说道， 不要太过悲伤，你要替我把将要传给你的江山做好。 朱允文点了点头， 你自己认为如果现在我走了，你来当皇帝有什么难处？ 皇上万寿无疆。 别说这些客气话，人总是要死的，我知道我活得不会太久了。 朱允文的泪水哗哗地流下来，很快的湿透衣襟。朱元璋看着他，知道孙儿的泪水全是真的，一时也很伤心。但是他很快定了定神，温和地提醒孙子，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 朱允文毕竟还太年轻了，他甚至不敢去迎着爷爷的目光，垂下头来，肩胛一抖一抖的。皇上的问话他实在难以启齿，因为眼下他已经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威胁他的是他的那些叔叔们。在大殿上，当他与他的爷爷在一起时，他是太子，是储君，是不久就要接任的皇上。可是一下朝到了后宫，他就是他们的侄儿，他得给他的这些叔叔们行跪拜礼。而每当这个时候，他就能感受到他的叔叔们对他一点敬畏都没有，反而是高高在上的压着他一头。朱允文每天都实实在在地感受着楚王对他威胁，可是这种感觉他又怎么能跟爷爷说呢？朱元璋 见孙儿久久说不出话来，便开口引导说：朝廷的刺头我都给你削光了，甚至连后子辈蓝玉的威胁也没有了。放眼当今朝廷大臣，没人有能力来反对皇室，你看还有没有啊？ 没有，我没有感到大臣的威胁。 至于边界南边是平安无事的，北边的蒙古势力虽然经常骚扰，但是在没办法威胁皇室，我分封了楚王，这些藩王也是你的叔叔们，一个个都很能干，完全可以确保边界无恙，你说是不是啊？ 皇爷也说的极是，如果边疆上有事，我的叔叔们一定可以平息得了。可是如果我的叔叔们…… 朱允文不再往下说，只把眼睛求援地望着他的爷爷。朱元璋的头脑又有些糊涂起来，但是他却记起了他曾经与鲤鱼谈话时讲到朱棣的对子，那对子具体怎么对朱元璋又不太记清楚了，但是有一点却很清楚，太子朱允文的对子太弱太无力了，而燕王朱棣的对子却颇有帝王气象。看来朱允文今后的皇位并不是很好做，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朱元璋在心里问自己，但是由于精神原因，他终于不能想清这个问题，又瞌睡了。中国历代的皇帝2000多年来都在一个圈里转，只不过一些转的圈大一些，一些转的小一些。皇帝们似乎比百姓聪明，清楚前朝兴衰的原因，却一个个又像傻子一样自欺欺人的朝着前朝的老路走。所谓以前朝为鉴进行革新，到头成了一句空话，而颈部灭亡者的后尘去断送自己江山，竟成了皇帝们的遗传。1397年，朱元璋已经69岁，每天一个人吃饭有些烦了，这天他突然想起了唐肃，令杨公公唤他来陪自己一起吃饭。杨公公有些为难，看着朱元璋不动，朱元璋恼怒了： 你这是？ 杨公公慌忙跪下：哎，启禀陛下，唐大人上月已经免官回乡了。 朱元璋睁大着眼睛想了想，哦，终于想起来了，原来上月12日上朝时，朱元璋正在讲他的家事，唐肃却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朱元璋一怒之下就将他免官回乡。唐肃读书很多，为人又非常谦和，朱元璋一直欣赏他的才能，很喜欢与他闲聊。这时想到这么个人，就为这么点事就免官回乡，朱元璋自己也感到有些吃惊了。想了想对杨公公说： 朕要召他回来重新启用。 第二天唐肃被召回到京城，朱元璋听了，让人唤来唐肃陪他吃饭。老实本分的唐肃一月之间，一会儿被赶到乡下，一会儿又被召回京城，对朱元璋他又是害怕又是心存感激。吃过饭，他就拱起双手举着筷子对着朱元璋： 你这是怎么回事？ 朱元璋感到奇怪，瞪着眼睛问着： 回禀王上，这是微臣小时候学的俗礼，表示。 俗礼？ 不等唐肃说完，朱元璋打断他的话： 俗礼能对天子吗？ 你这个人，上朝时要打喷嚏，朕请你吃饭，你不感恩，还用乡间俗礼来侮辱朕。 唐素想要分辨，朱元璋大喝一声：“来人，将他拉出去！”几天以后，濠州的城门前多了一个白发苍苍守门的士兵，他便是唐素。因为不敬之罪，被朱元璋贬到这里。朱元璋贬了唐素，心里仍有余恨。再到吃饭的时候，他想起周恒，然后令李渔去宣周恒。不一会儿，李渔回报，周恒回乡探亲去了。什么？回乡探亲？朱元璋冷冷地问着，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在回忆，他终于记起来了，周恒确实向他告假探亲去了。周恒是无锡人，离南京很近。朱元璋记得，当时周恒要请半月的假，他只给了五天。朱元璋掐着手指算了一会儿，然后对李渔说：“朕记得只给他五天假，今天是第几天啊？”李渔回答：“是第六天。”“第六天。”还是请假探亲，这早该回来了。他也言而无信吗？朱元璋自言自语，一张老士兵样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然的讥笑。原来，朱元璋曾经下诏免除江南各郡县的赋税，但是到了秋天，他仿佛忘了一般，还是向这些郡县征了税。担任右正言的官员周恒觉得不妥，向朱元璋进言说：“陛下曾经有诏书免了那里秋季的赋税，天下都为之庆幸，如今又要征税，这让天下人看了会说皇上没有诚信。”朱元璋听了也觉得自己理亏：“ 你说的对，就按你说的办，朕令人将已收的税退回去。” 周恒听了大为感动：“皇上能如此取信于民，真是百姓的福气。” 朱元璋说：“言而无信，猪狗不如，朕不过是一时忘记了。人以信立，君王守信，才能立威，是万民臣服。” 记得当时周恒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他连对朕说过的话竟然也敢这么说完，似乎就已经完结了。朱元璋愤怒地说：“ 你这个周恒，既然知道失信于天下不好，却又胆敢失信于朕，既然知道人以信立，为何又不守信啊？明明是五天就该回来，到了第六天还不见人。罢了，你可以不立，朕一定要守信，不然怎么立威呢？” 朱元璋想到这里，传旨下去：“ 周恒一回，速带来见朕。” 周恒当天下午才回来，整整迟到大半天。见了朱元璋，知道大事不妙，急忙说明原因：“ 回皇上，老母有病，因此多耽搁了一天。” 朱元璋听了沉默了一会儿：“ 不管什么原因，作为天子的朕不可以失信于天下，你作为臣子难道可以失信于天子吗？” 周恒听了知道再狡辩也是无济于事，皇上是记恨他上次的仇，于是跪下认罪，请求皇上不要诛杀他的家人。朱元璋慷慨地答应了，只是下令处死周恒。朱元璋又一次领略到了杀人的快意，同时马上又饱尝了没人说话的苦楚。周恒曾经是他身边一个敢说话的人，没了他，朱元璋感到寂寞。就在这时候， 有西北方向的地方官来折子，告欧阳伦走私茶叶。当时，中原地区才产茶叶，而西番、青海、西藏这些地区的人，他们吃牛羊肉需要内地的茶叶。明朝为了控制西番，就规定严格禁止茶叶走私。茶叶作为战略物资，由官府控制，用来交换西番地区的马匹。你给我马，我就给你茶叶。既然实施了控制，又得到马匹，加强自己实力，所以中原章规定，任何人不得走私茶叶。身为驸马爷的欧阳伦却胆大妄为，怂恿家人走私茶叶。他还依仗自己是皇亲国戚，征用地方车辆，非法闯关，对地方官连打带骂。在这样情况下，地方官不堪忍受，这才告到朱元璋这儿来。朱元璋先来欧阳伦，了解情况之后问他： 你犯了法，你自己说怎么办？ 欧阳伦是安庆公主的丈夫，安庆公主是马秀英与朱元璋的女儿，依仗着这种关系，欧阳伦还抱一线希望，想等着安庆公主来救他。而不久，安庆公主果然来了，哭得像泪人一样。安庆公主与欧阳伦此时已经有个女儿，现在肚子里又怀一个，因为肚子里的小孩已经大了，跪下去很费力，朱元璋急忙阻止了他： 行了，别跪了，再求情也没用，破坏了国法，不杀怎能服众？ 安庆公主为了救她的丈夫，第一次完全不去理会她父皇的话，仍然挣扎着强行跪下去，歇斯底里地喊着： 父皇，我不能让他死，我不能让肚子里的孩子没有父亲。 朱元璋看着他女儿，看了很久，才一字一句地说： 为了治理这个国家，为了建立一个有纪律、有效率、廉洁的政府和官员队伍，朕必须依法夺情，不惜大义灭亲。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瞬间，世界一变，春风一往，无语无念。如果不痛，何必相恋？生死离别，就不会显得肤浅。泪流成仙，过春天，你是否看见在恍惚间，悲欢离合依旧在重演，你会明白为什么要有明天。放弃曾经不相见，不过昙花一现，断开执念，打不开对你的思念，那些诺言已无力兑现。

北京时间22点整。